有关这个功利不功利的话题，换是常规赛足够争论一个星期了，但季后赛的节奏却根本没给所有人这样的空档。一天一赛的高频率，光看比赛都目不暇接了，每场完了都有新的感觉。功利不功利的话题呢，转眼就过期了，此时已经是第二回合第一场，轮回主场迎战百花战队的比赛日了。客场已经先输一场的百花此时已经再无退路，但是面对本赛季无比强大，目标直指三连冠的轮回战队，百花上下没有显露出丝毫惧意。在于峰的率领下，客场积极主动地对轮回发起了进攻。擂台双方打得甚是激烈，你方下去我方登场，选手走马观花式的交替，谁也没能取得太大的领先，但是最终却还是轮回以5-4拿下了擂台。百花战队就这样落后一个人头分，进入了决定生死的团队赛。没有保守，只是采取了该有的客场谨慎，悬崖边上的百花继续最大限度地积极主动着。常规赛的最后一轮，百花战队就是面对轮回，同样是客场，同样是站在悬崖边上，以顽强坚决的发挥争取着一分又一分，终于是以一分的优势争取到了季后赛的席位。不过那一场比赛随后的团队赛，百花同样是志在必得的努力，最终却还是输掉了。季后赛首轮，百花更是体验到了轮回战队在季后赛不同的气质。这支已经两获冠军的队伍凝聚起了巨大的自信，这让季后赛中的他们表现得极为沉稳平静。他们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在百花主场将百花击败，让百花战队清晰感受到了实力上的差距。就这么4-8地打下去，百花难有胜机，轮回的沉稳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他们会犯下什么致命的失误。百花的选手那一晚有些消沉，一个看起来无法战胜的对手让他们的情绪都有些低落，但是一夜之后，百花的诸位自己就调整好了心理状态。既然已经觉得很难取胜，那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豁出去热热闹闹的打一场完事儿。于峰感受到了队内的这股子气氛，于是这关键的客场战役干脆就完全放弃了保守，让所有人痛痛快快地放手一搏，胜负暂时抛诸脑后吧。就在季后赛这个最严酷的舞台，用轮回这支最强劲的战队检验一下我们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团队赛是一场比擂台赛更加精彩纷呈的对攻，百花的每个人都拿出他们最好的状态，个个都有出色的演出，不过最终取得胜利的却还是轮回战队。百花战队被淘汰了，但是这场失利，于峰从百花成员的脸上看到了不甘，看到了懊恼。 切，如果我那株魔界之花的摆放没有受到干扰的话， 召唤师选手朱孝平不甘地直拍大腿。 怪我，如果当时我能给你适当的掩护的话， 邹远说。 如果我那一次偷袭可以得手的话， 刺客周光义说。一场比赛留给了他们很多个如果，而这些如果对于此时的百花来说象征的却是希望，因为他们会有机会，会有条件将这些如果变成现实。 明年我们再来，再来，再来。 拼命杀进季后赛的百花，首轮两回合比赛便结束了他们的季后赛之旅。他们遗憾，他们不甘，但是于峰觉得这些恰恰就是他们的收获，因为遗憾，因为不甘，他们才会更有变强的动力。如果对手的强大让他们感受到的只是绝望的话，这支队伍又怎么会有再战的勇气和信心？能有这么一场比赛，能有这么一帮好队友，真的太好了。于峰想着，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有无比光明的未来，就在不远的明天。轮回战队挺进四强，三连冠的目标已走完了坚实的第一步。 次日的各大报道当然还是以讴歌胜者为主，两回合两场擂台赛两场团队赛轮回全胜，毫无争议地拿下了首轮的胜利，对他们除了溢美之词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轮回最大的敌人或许只是一种叫骄傲的情绪，有家报道如此诉说着。而战队之中谁能狙击轮回的三连冠一下子又成了一个话题，就像常规赛中谁能终结他们的连胜一样，开始被人们津津乐道。在常规赛中终结了轮回连胜记录的百花战队已被轮回亲手送出了季后赛，那么接下来会又有哪一支队伍告别季后赛呢？季后赛首轮第二回合第二场，霸图战队主场迎战301。301上轮主场作战输得极惨，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301那套欧洲引进只经半赛季磨合的战术在更为谨慎的季后赛中能创造出机会的几率大为下降，更何况他们的对手是霸图战队，几个经验无比丰富的老将，再加一位严谨之极的战术大师张新杰，再加上霸图战队现如今的风格已经不再是一味的猛打猛冲，而是强调起了防守，以上种种都极大的限制了301的发挥。这匹原本被无数人看好的黑马最终却是目前为止季后赛表现最让令人失望的一队，第一回合如此，这一回合还是如此。6-11，相比起第一回合，301的进步只是多拿到了一个人头分而已。 战术不错，回去再努力练练吧。 赛后选手相互致意时，张新杰对301本赛季的外援白树说着：“ 讥讽，轻视。” 白树显然对于张新杰还不够了解，完全误读了张新杰这句话的用意。其实要理解张新杰的说话很简单，就是最单纯最直接的字面意思，白树的思想却没那么单纯。因为比赛的失利，因为他带来的战术完全没能施展开，张新杰赛后对他这战术不错的夸奖听起来却是那样的刺耳。白树有些不快，准备反唇相讥一下，垃圾话这种东西是全球共通的世界语言。 谢谢赐教。 结果他还没开口，他旁边走在他前的301队长洋葱却是扯了他一把，而后替他回应了张新杰。显然洋葱很清楚张新杰的性格，同时也料到了不太了解张新杰性格的白树听到这话可能会有的反应，所以及时预防了一下。白树稍稍怔了一下，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对洋葱的态度表示了服从，默默地完成了赛后的致意。直至回到备战室后，洋葱才和他解释了一下张新杰说那话确实全无嘲讽之意，就是单纯的陈述一个事实。 继续努力吧。 洋葱拍了拍白树的肩膀，白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却也意识到了只磨合了半年的战术确实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用了半个赛季，对于联盟各队而言新鲜感也已经失去，到了季后赛这种更加严酷的比赛环境，碰壁确实是在所难免。 继续努力。 白树抬起头来回应着洋葱，目光中满是坚定。洋葱笑了笑，作为第三赛季的选手，他的职业生涯也不会太长，核心主力这些地位都会渐渐离他远去，冥顽不退那反倒会成为队伍的负累。301的未来已经不再会是由他洋葱来创造，眼前这个人白树，他才是要担负起301未来的人。而在洋葱看来，白树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优秀选手，他挺庆幸队伍能玩出这么一手神来之笔，居然从国外联赛挖回来了这么一位优秀的选手。除了荣耀联盟，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多少他们没见过的没交过手的荣耀高手呢？洋葱情不自禁地想着，有机会的话真想都见识一下呢。洋葱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有些惆怅，这个机会他是不是还能有，他不清楚。 301成为第二支告别季后赛的队伍，而在常规赛中一度被人轻视的霸图，季后赛却好像重新组合了一遍似的，在常规赛后半段让无数战队头痛的301，最终在霸图面前却是撞了个头破血流。这才是霸图战队的真正实力。不少报道如此标注着，真正实力这四个字总是让人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霸图战队在结束了首轮之后，支持率蹭蹭蹭地上涨了无数，不少人开始已经预测今次总冠军的争夺还将是在霸图和轮回之间展开。而这天的报道除了昨晚霸图和301的比赛内容和评论以外，再有的就是对今晚比赛的一些预测和看法了。星星客场挑战蓝雨，第一回合结束三天后，两队再掀战火，星星黑们蜂拥出动，要看在这第一回合打得那般艰苦那般功利才能取胜的星星，在这回合客场的比赛中能掀起什么动静。本轮蓝雨客场相信不会再有什么大树庇佑星星了吧。树杂夜雨生凡依旧是第一回合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梗，星星黑们特爱拿这个事儿来说事儿，以此证明星星胜在运气胜在侥幸。只可惜多次咬着这个话题，星星倒没怎么样，黄少天却是咬牙切齿的把这帮星星黑们狠狠诅咒了一百遍。 那个臭小子别让我碰上， 黄少天这三天经常有念叨。臭小子当然指的是莫凡，但说别碰上那就是反话了。黄少天迫切希望再遇莫凡。